咁我哋又听下睇下北打又点样睇呢度无限之战先。 喂 ，hello， 轮到我北打，港产北打，讲下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啊！咁呢套戏都系真系破咗我自己嘅即系电影嘅纪录啊！因为咧，即系以往都有啲戏啊，未必系真系好正嘅戏，咁但我都有时会预测嘅。咁呢套破咗纪录咧，就系礼拜三上画啦。咁啊，录 Sci-Fi 之前都讲紧可能礼拜六啊，或者礼拜日啦。咁啊，礼拜六之前已经三刷咗呢套戏啊，咁啊，真系呢套都系经典啦。咁啊，礼拜三。早上自己睇啦，礼拜四夜晚同同事睇，今晚我就再同老婆睇，咁我就真係睇过晒 2D、3D、IMAX 同埋就咁普通 3D， 咁就发觉就真係 3D IMAX 就个感觉，唔好话感觉啦，即係整体个效果就真係好过 3D 嘅。咁我见有啲网民都话喂 3D 好似唔系太劲㗎喎，咁我就要睇返可能都有个别戏院啦，又或者你嘅座位啦，咁我发觉 3D IMAX 我喺 iSquare 睇嘅，咁就系 amazing， 亦都系真系好震撼吓。咁因为都知群戏多啊，群抽多，咁啊个画面其实大得嚟系好，后边好多即系画面入边好丰富，好多角色互动，咁亦都系啲动作好快，亦都特技场面好多啦。咁啊啲动作多，你喺 IMAX 大咗个荧幕，而又一眼你望得晒嗰个视域嚟计，咁又好清的话咧，又个荧幕好大好近你的话咧，咁我觉得个感受系好正嘅。咁呢样嘢就我都仍然系推介呢套，真系值得睇，即系一系你睇平啦，一系你就睇贵啲，咁啊睇中间嗰啲，我觉得真系争啲啦吓。普通 3D 我觉得反而就有啲失望嘅，如果相对嚟计啊。好，咁我相信咧好多其他 Sci-Fi 主持都讲咗好多啦，咁我倒不如咧直接入直路啦。咁因为我自己一定啦，你见我三刷我都一定中意套戏啦。你问我确实系一刻嚟计都叫做今年暂时最爽嘅爽片啦吓，即系包括佢爽嘅程度一定爽过埋呢个啱啱嗰个末日困兽战。原本谂住每日困兽战咧就都出奇地咁好睇嘅，咁但系无疑呢套一出嚟就真系盖过咗吓，即系暂时呢一刻可以话系爆谷片嘅极致啦吓。咁當然都有人話喂文戲可能真係太少個比例啊，動作片個比率我估即係分分鐘有8:2啊，得唔得？咁亦都有人話同呢個原著個改動，咁我覺得就明文戲太少，就我就順意即係可能男仔角度睇，覺得總之即係由頭打到尾啦。咁而我又覺得佢雖然係一個即係齋打，可以話齋打啦，齋打嘅戲，咁但係問題事實個劇本啊叫三線發展啦，即係地球跟住就嗰邊，即係地球之後就上咗泰坦星啦，即係 Iron Man 嗰條線 ，Iron Man 加 Doctor Strange 再加銀河守護隊嗰條線啦，咁雷神太空嘅遭遇，再遇銀河守護隊，最後自己尋求最強嘅兵器，就再你當復活啦，咁翻嚟救地球，咁雷神一條線啦，第三條線就美國隊長本身，即係救完萬事之後，咁究竟喺地球點咧？咁最後去咗阿甘達，咁阿甘達大戰，咁叫三線，咁一個劇本上我都真係兼顧到嘅，咁而且其實就嗰啲穿線連線咧，其實都做得即係都我覺得幾流暢，一氣呵成，咁我覺得就即係你個比率係要一套咁樣動作掛帥嘅爆谷片，我覺得已經都算盡做啦嚇。咁而亦都冇忽略就官方都話呢套戲個主角其實係即係灰龍啊，係咪應該叫係話香港亦做即係字幕亦做灰龍。咁如果以佢角度去看套戲，又確實又正常啦，我覺得嚇。咁你話係咪嗰段父女情寫得好深？我覺得又唔係嘅，咁但係都叫做有啲可以話你知不嬲 Marvel 描述奸角就不嬲都弱㗎啦，咁呢個都算係一個叫有血有肉嘅奸角啦，咁所以 so far 即係我覺得 OK 嘅，一定係賞心悦目，特技場面浩瀚，亦都動作場面又好打得好濃縮精彩咁啊，咁啊即係一定好睇嘅。咁當然呢好睇嘅嘢大把人講㗎啦，咁我反而講下就叫做入面有啲所謂嘅失望啲嘅瑕疵位啦。咁我諗第一失望，我相信都好多觀眾會覺得就係 係話啦，啊咁啊，成套戲就係灰龍揾寶石嘅過程。咁點解有寶本身有寶石嘅幻視，本身有寶石嘅 Doctor Strange， 其實佢可以有好多方法用翻粒寶石嘅力量去反抗，亦都係可以叫做用翻粒寶石嘅力量去抗衡翻佢嗰個處境啦。咁但係觀眾睇到好猛嘅就往往佢哋就完全係冇充分發揮到粒寶石嘅力量，咁呢樣嘢係有啲少少失望嘅。咁當然有人話Doctor Strange 最後點解會俾粒寶石灰龍，就因為佢睇到嗰14/1000嘅勝算，咁可能個勝算入面咧，我哋推測就可能個勝算入面其實有 Iron Man 嘅 ，Iron Man 唔死得，咁所以佢先話決定要擺，要俾佢咁樣，咁呢個正常推理咯。咁不過我又會咁諗，我就因為三刷完啊，我有少少嘅預測嘅得唔得個結局啊？咁第一咧，我會留意到就係 Doctor Strange 講話，即係呢個 End Game 先到下半場啦。咁同埋留意翻，我就係話個靈魂寶石嗰個能力啊。咁我估計一下，靈魂寶石嘅能力係可以令人 reboot 一條生命。啊，咁而推敲翻咧，因為當阿雷神最後一個戰斧劈落去個身度，佢都即係確實入咗啦，插咗入去，佢都覺得自己受重傷，咁但係佢就喺度好虛弱嘅情況底下同雷神講，點解你唔劈頭咧？咁因為佢嗰剎那係唔係即刻一嘢就死？如果一嘢就死，我估佢未能夠有時間用到個靈魂寶石嘅能力，咁。嗰剎那嘅畫面咧，佢係之後係跳咗落去一個意識流嘅空間啦。咁佢喺入面咧就重遇翻阿綠女細個嗰陣時，咁然後綠女問佢啊你點啊完成咗未啊咁之類。咁講完嘢之後，然後先發覺雷神就話、哎、你做啲乜啊？咁跟住開始，咁嗰個 shot 其實你見到咧係個。寶個手套都係有啲煙滅嘅，即係個手套都係有啲爛咗、裂咗。咁呢樣嘢，呢、這、一個格數我第一次睇就唔係好留意。咁但係我因為三刷睇啦，我最精回神睇下啲細節位啦，就發覺其實佢好似係描述個無限手套都跟住煙滅嘅。咁呢樣嘢就真係唔敢講。我大膽講，可能下轉咧嘅下集分分鐘，其實個無限手套可能喺呢一個。世界入面咧，其實就冇咗啦。咁就因為咧，可能就係話佢用咗呢個靈魂力量。咁同埋嗰幕意識流咧，我覺得佢似係即係，因為佢去到佢最重視就係阿綠女啦。但係就可能佢投射出嚟嘅形象，佢最中意嘅綠女就係細個嗰陣時咯。咁所以入到去嗰個叫靈魂寶石嗰個空間入面咧，有機會就係你當好似等於阿鋼之煉金入面個生命之門咁樣。咁佢其實係好似問佢嘢，咁其實就係咁樣就可以 reboot 咗一個生命，咁而 reboot 咗生命咧，佢先可以嗰剎那 reboot 翻啦，然後就用翻嗰五粒石加埋嘅力量，咁我哋都估計咧，嗰啲人其實就好似強者粉碎變成灰塵咧，照計就唔係死嘅，咁我嘅理解咧，其實可能千八一直做緊嘅嘢咧，如果回應翻佢個本心咧，其實佢係去到侵佔一個星球，都係要人哋揀兩邊左定右，咁跟住又殺曬另外一邊，就留一邊喺度。咁佢同綠女都有個對話，講話佢就係侵佔咗個綠女本身個家鄉星球咧。殺完一半人之後咧，而家反而就係世代繁榮，因為啲資源咧就冇再咁緊絕啦，人口就冇過分膨脹啦。咁佢亦用緊呢個理念嘅，咁但係可能佢又講到以往佢又要靠啲軍隊殺啦，咁佢後屘而家就係話諗住自己個覺悟啦，咁辛苦犧牲咁多嘢，要攞咗嗰五粒晶石咧，其實發揮個力量咧，我覺得佢嗰啲人其實係去咗就直頭煙滅，就其實係去咗另一個世界，一個平行世界，咁就變咗喺呢個宇宙嘅人物少咗半咯。咁即係其實都沿用翻個概念，佢其實就係唔佢係舊宇宙而係唔想殺身，咁所以。先嗰扎人就 reboot 咗去一個平行世界，咁我哋個估計都係咁啊，因為入面都死好多人啦，咁下集就總要 諗辦法佢哋出返嚟嘅。咁而呢個就第一啦。第二Doctor Strange 點解會交粒石出嚟呢，我覺得佢其中好大可能都係佢預見到個未來 Iron Man 死得之餘，我估佢係其實一早知道，佢已經因為知道千百即係灰龍呢攞咗靈魂寶石啦。咁佢知道，佢亦都知道靈魂寶石個能寶石係能夠可以 reboot 一條生命。咁於是呢，其實 Doctor Strange 呢特登要去齊寶石呢，係其實係知道佢一定要俾佢，即係或者預示到未來，佢一定要呢先俾佢儲齊有個 time reboot 嘅能力，咁佢先攞得到即係幻視嗰粒石。咁而幻視嗰粒石攞得到呢，先可以做到嗰個叫做平衡宇宙嗰個能力啦。咁我覺得係似 Doctor Strange 呢，喺睇到個未來就佢係要先俾千百做到。咁但係佢就係做到啦，雷神就會打佢，咁而俾千百死一次，用咗靈魂寶石嗰個死一次個能力先，然後下次呢即係變咗之後就再打呢，咁佢又冇得再 reboot 一次啦。即係你問我估計係會咁，即係即係當然係個人估計啦吓，得唔得。咁而喺呢度我又覺得咧，靈魂無限手套又唔係想象中咁無敵嘅，因為咧喺呢度咧佢都多次講咧，其實個手套咧其實有缺點嘅，個缺點就原來佢要發揮嗰粒寶石力量，其實要握拳頭嘅。咁其實佢哋喺泰坦星入面嘅合作技咧，都係講緊點樣制服咗佢四肢，然後等唔到佢握拳頭。咁然後亦都睇得到咧，就算戴咗無限手套嘅灰龍咧，佢抗呢個催眠，抗或者叫抗魔法嘅能力弱嘅，咁所以變咗你話咁樣鋪排落去，你話下集有冇得打呢，我覺得又唔係完全冇得打，包括就係可以啦。總之第一令到佢冇辦法握拳頭啦，第二除咗個手套啦，第三你可以催眠佢，或者即係控制佢心智都得。咁呢樣嘢我覺得都有啲伏筆，又不至於去到咁無敵嚇。咁同埋我又即係會諗就即係今集都即係其實你問我都好睇嘅，不過就始終呢有啲瑕疵位呢，我覺得呢打得爽。咁但係始終如果點樣改先會即係改得過癮啲呢，咁我自己覺得第一呢話曬都係有嗰四個大間角啦。咁第一呢烏木嗰、那個設定呢其實就好鬼似而家龍珠超破壞神隔離嗰、那個即係嗰個隨從咁樣，即係瘦蜢蜢企度好多嘢講，但係又有念動力啊、念能力啊，話啲嘢又埋唔到佢身啊，喐幾隻手指就可以操縱好多嘢啊。咁其實就戰鬥力反而好強嘅嚇。咁但係即係咁強嘅烏木，咁一開頭就哇幾下手勢就活捉咗呢個 Doctor Strange， 咁嗰依度就又係爭啲啦。即係我覺得 Doctor Strange 一開波，突然之間係我覺得係弱咗，而佢又未用到自己嗰啲魔法，或者嗰啲叫做好多唔同應用魔法嘅戰鬥，咁而又已經被人捉咗，而安排係喺個太空船度由 Iron Man 加蜘蛛俠加嗰件斗篷去救佢，呢樣嘢又令到 Doctor Strange 一開始就好似下巴咗。咁你問我不嬲 Iron Man 遇上 Doctor Strange 呢個都可以話係今集其中一個重點啊嘛。咁一個啊科技啦，一個就魔法啦。咁啊魔法同科技兩個對弈，兼個性格又一個花花公子，又係即係壞人，一個又好守紀律，又係好專師重道。咁啊兩個性格南轅北轍咁樣撞埋啊，諗住有火花。咁我確實覺得又即係兩個雖然一齊嘅時間多，但係事實兩個唔覺有即係火花，呢樣又真係差啲。咁而就係講返啦，咁到救佢嗰下呢，純粹有冇睇異形續集啊，咁食少少即係文化爛 get 啦，之後就打爆個窿就吸咗阿烏木出去，咁呢樣嘢真係好欺場囉。即係個烏木死得就實在太兒戲，既然描述到個角色咁勁，咁我可以即係起碼佢死返喺正常由 Doctor Strange， 因為佢烏木個能力都係又唔係直接 埋身戰。咁其實個屬性都近似 Doctor Strange 嘅，係唔係話埋身戰？咁由翻 Doctor Strange 先嚇、啊、打翻贏佢，咁我覺得會精彩啲，好睇啲。咁同埋嗰下即係打爆咗吸出去咧，呢下就真係好抽離嘅，因為第一咧。阿雷神就飘喺太空，但系永远唔会有事。亦有啲太空船咧，周不时嘅。你喺嗰个叫做去到嗰个侏儒界，咁啊，阮红咪就咁开咗个玻璃窗就行落去，咁啊，成个侏儒界去揭嗰、那个整嗰、那个地当扭嗰、那个几个铁环啦，咁啊都系太空嚟噶嘛。咁其实你话。原來打爆太空係跟翻地人類認知嘅太空嘅物理現象，就會結冰啊，好凍啊，吸啲人出去就會死咧。講即係喺呢個正常人類認知嘅太空現象咧，咁不嬲 apply 喺 Marvel 世界嘅 space 入面，包括銀河守護隊入面咧，其實呢個都唔通。佢好多時都係咁樣開門啊、閂門啊，中意就跳出去啊、飛出去咁樣。咁又我又覺得啊，即係兒戲啲咯，揾呢招咁簡單嘅物理現象。去殺一個咁或者叫做即係咁強嘅敵人，咁呢樣啦，即係差啲。咁第二大隻嗰只，即係佢四個手下大隻死啦。咁啊喺阿光達度啊打啦，打下之後係打阿哭啦，阿哭就係阿 Bruce 就變唔到哭啦，著住個哭 Buster 嗰個甲就打咁樣，跟住就 kick 啦。咁中間嗱佢變唔變到哭呢下？有人就話因為佢阿哭同阿灰龍。打過咁啊，即係就俾佢鑑山打雲咁，從此可能啊害怕驚啦，唔敢變咁。咁呢啲冇得估啦，即係睇佢下集點樣鋪法啦。咁但係問題，我佢著得個 Hulk Buster， 大家都理解，我哋觀眾期望就會打下 Hulk Buster 唔夠抽嗰下，由入面嘅 Boost 變 Hulk 破甲而出，再打過。咁呢幕我估係大家都。predict 咗 expect 會睇到嘅一幕，咁佢又冇咗。咁兼打贏佢嘅方法仲戇居，粒隻唔知隻手，跟住就開噴射，噴咗上去個保護罩度，辣即係燒死嘅。咁你即係塑造個咁嘅角色，但係最後死得咁兒戲或者死得咁搞笑，咁我覺得又係差啲嚇。咁、啊、你可以即係安排一啲，因為佢都叫重量級人馬，咁你由翻哭打。咁你譬如呢一個最好，其實佢可能拍住黑炮啊，拍多一兩個近。接戰嘅人聯手用體術打贏，咁我覺得我可能會仲好睇嚇。咁、啊、至於個另外嗰、那個即係你當黑女啊，即係黑色嗰個叫格鬥女啦嚇。啊咁啊，又係揸把唔知咩雙刃嘅矛啦，得唔得？即係唔係嗰個死神咁樣喎？嗰個男人，即係嗰個人啊，黑嗰、那個。咁佢最後就俾黑炮嗰個女護衛長，再加啊黑寡婦兩個聯手，咁啊打下咧，最後就爭啲打吉贏黑寡婦嗰下咧，就女巫就又出嗰啲紅色能量波，就打。打咗佢上天，跟住佢係俾自己嗰個轉嗰啲車輪咧車死嘅，得唔得？咁呢個又係我覺得好兒戲啲。咁同埋我覺得咧，叫做大家合作打，咁我唔中意佢成日描述係打下後邊仲暗戰咯，即係可唔可以贏啲敵人咧，贏得光彩啲，直接贏咧？即係我都係打下一下，咁後邊就一嘢咁樣整死佢。咁呢個情況出現喺譬如阿幻視打過都係嘅。咁當然幻視嗰個有少少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啦，因為佢喺蘇格蘭咧就一嘢就俾個長矛嗰個死神啊吉穿咗個身先嘅。咁所以最後 ending 都係佢喺度打兩邊打，最後美國隊長過嚟幫拖。咁跟住同美國隊長糾纏之下，佢就喺後邊用翻佢支矛就吉翻死個死神咁樣。咁但係問題你。下下都係咁樣打下，後面放暗戰式咁打贏又唔夠英雄，亦都唔夠燦爛啊！咁我覺得又呢樣又要即係可以叫雞蛋挑骨頭啦，你當我咁，我覺得可以改改嘅。咁而個長矛嗰個咧，又成唔知點解支矛咧，鑊又會即係支矛照計自己武器噶嘛，即係更新噶嘛，點解成日會俾人執到？包括一開波喺蘇格蘭嗰場又係，又俾阿黑寡婦執咗我嚟吉翻自己。咁跟住嗰邊咧，最後。啊！又係俾阿幻視就揸住，就跟翻自己。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設定啊，即係兒戲操作嗰啲啦，咁所以基本咧，即係灰龍嘅核下四個大。 即係叫大奸角幫手啦，即係出場就贏啦。咁但係實際最好嘅 ending 都比較兒戲嘅，咁呢樣嘢又確實跌咗。咁唯一即係我覺得讚咧，就讚就即係泰坦星嗰場戰役就真係好充滿咗合作技啦。咁亦都係叫做個個都活用咗佢哋嘅能力啦。咁我確實賞心悅目嘅。咁但係咧問題就我就一直覺得咧喺銀河守護隊二。或者銀河守護隊系列啦，都一直咧叫做 underestimate 咗佢哋嘅，應該話拍到佢哋嘅能力係唔高嘅，包括就係藍色嗰個女仔啦，咁嗰個即係都係流於體術打嘅啫嚇，即係同阿綠女其實差唔多，大概個戰鬥力 OK。咁你銀河守護隊二都會見到個男女會配合啲大型槍械啊、大型機械，咁嚟到今次咧又係講佢話又要覆灼佢阿爸，即係阿灰龍啦，純粹揾架飛機。撞埋佢，咁样撞完埋佢之后飞出嚟咧，都系烂仔胶，拿把刀喺度左劈右劈，揸劈左劈右劈。咁呢样嘢我觉得又争啲啦。咁因为你明知阿灰龙咁劲啦，即系你宁愿描述佢哇会有多啲架撑，可能喺个战舰会有长，即系哇放啲你激光啊，跟住可能佢着啲装甲打，有碌大炮打咁，我觉得会合理啲。咁而第二人物差就银河守护队入边咧，即系嗰个德克斯咧，话自己叫毁灭者咯。咁但系成个银河守护队系列咧，佢都系留于一个大只少少，就打烂仔胶或者揸两把双剑劈来劈去，纯粹系只限于只抽型，即系黑社会烂仔胶式打斗嘅一个咁样嘅角色。咁仲要讲佢叫做成一身人都系揾住话要为咗揾灰龙报仇。咁到真系啦，打落啦。佢都係留於即係捉住阿灰龍隻腳咁樣，咁而啲體術就又唔會話塑造到好似 Hope 咁勁，咁啊變咗佢呢個角色好嘥咯，咁啊即係又係太弱，咁啊變咗泰坦星戰役入面咧男女同埋呢個德克斯個能力都係冇充分發揮嘅，咁當然即係。Iron Man 唔好輸啦，咁啊，咁 Iron Man 今次即係嗰個新裝甲，咁啊又立，即係玩到立尾科技就變咗佢咧，就好中意就變乜都得噶啦，得唔得？都唔需要理會呢個物理上嘅合唔合理嘅。咁啊，一開波已經有個唔知浮遊飛翼炮定咩啦，跟住又話可以變個盾啦，咁啊已經慣啦。三來咧打到去到泰坦星，我打到佢可以出把劍噶喎。咁啊一來就有啲遠程攻擊啦，個背脊又會放炸導彈啦，又會啲細啲飛機仔炸埋佢啦。跟住都唔計啦，仲可以咧，只腳又會變啲嘢抓住笪地，兩隻手會變咗個大鐵錘剝埋佢，跟住類似再加只腳又可以加噴射一個旋風腿咁樣踢埋佢，咁啊即係總之Iron Man 嘅打法就真係好多變，亦都好多元化，咁一定贏曬啦。咁至於我睇嗰場咧，阿 Doctor Strange 之後發覺唔掂啦，搶唔到佢手套啦，一人單挑千手觀音再變影分身掛咧，我嗰場。是有人拍手掌的。咁而 Doctor Strange 咧，即係喺泰坦星嗰度嗰場打都話又會玩咗自己魔法陣啦，又玩咗嗰個變波，即係玻璃水晶嗰個能力啦。跟住又會話捉佢嗰啲火，即係嗰啲金絲咁樣。咁變咗又有影分身咁樣。咁我覺得都即係 OK 嘅，即係起碼叫做翻。咁我覺得 Doctor Strange 一開波打烏木嗰下都起碼要個咁樣嘅 level。咁你就唔會襯托到好似。變咗係由 Iron Man 救佢，咁啊變咗下巴咗嘛呢個角色，咁我覺得可以調整一下嚇。咁至於咧，我係睇嗰場就第二場有人拍手掌咧，其實就係即係除咗 Doctor Strange 千手觀音咧，之前就係雷神復活之後彩虹橋殺到一出場，咁啊即係 Superhero Landing 之後再飛把斧頭出嚟，一嘢轉來轉去就全部嗰啲魔獸都爆曬咁樣，嗰下即係又係有人高呼嘅。咁但係你問我咧，一來就塑造得雷神實在太誇張啦！咁其中一個 point 就話講佢啲大力還大力啦，都唔係話揸住個飛機仔可以移動成個嗰、那個即係嗰個行星環噶嘛，得唔得？咁你即係整熱個即係整凍嗰個環嗰下就真係好誇張，即係睇翻個比例咧，嗰、那個環都我諗有冇地球咁大，都我諗有月球咁大。咁你靠一個人點樣拖住個太空船咁粗咁樣可以拖喐佢？咁呢下第一誇啦，第二咁你邊有個情節係嗰啲背住個火拉個掣，嗰啲火射穿自己灌住入去，再煮。 主嗰個斧頭出嚟嘅，咁呢啲即係拗曬頭。即係你最多你話開個閘寨咁，你啲杆你喺第二度再射，你唔好喺個背脊度射出嚟，即係通過佢自己身體，然後頂住嗰幾分鐘。咁嗰啲你越係連神器金屬都用唔到，咁你點會用唔到一個人呢？或者叫你當阿托爾即係阿雷神係神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始終都。即係你話佢強極都始終血肉之軀咯，你去到咁你好冇好冇人嘅，咁你即係平時咪打唔入，你咁講，咁啊變咗即係雷神個設定又真係誇咗，我覺得真係好又好似正義聯盟嘅超人咁樣，即係太屈啦嚇，即係個設定上嚇，咁啊變咗就我覺得應該弱化翻去少少嚇，咁呢個咁啦，咁至於你話啊樹人變呢個斧頭斬自己隻手嗰下又真係又第一估佢唔到，二來都即係就叫認嚇認過下咯嚇，咁啊叫俾翻少少 honor 俾啊樹人啦，咁反而最大。問題我都覺得都係阿剛達個戰役嘅啫，因為咧即係第一就出嗰只鬧哨兵啦，咁啊即係又係刻意做到係群抽群，咁呢個就喺黑跑嗰時候都鬧過，咁成日都係做炸部落嘅人啊，打部落嘅人，即係一堆群氣打，咁你話可能係打咁嚟計，你係燦爛嘅，咁但係到到打咧。咁你譬如美國隊長啊、冬日戰士啊、女武神，唔係女武神，即係嗰個女護衛長啊、黑豹啊，即係流於隻抽，係變咗，即係喺一啲咁大嘅事件入面、咁大嘅戰入面，你都係流於衝埋去隻得隻，自己打自己咁一堆人咁樣，咁流於都係即係好過人嘅，咁又唔會有軍師，又唔會有策略，咁跟住又唔會話有啲遠距離攻擊啊，咁當然你話阿獵鷹咁同埋嗰個 War Machine 咪空戰咯，咪投啲炸彈咁樣，咁啊叫幾燦爛。咁但係之後又俾人打翻落地面咁樣，跟住又兜兜前前。咁總之成扎亞光達戰役，我話唔見即係有啲咩部署，亦都好單純。喺黑豹嗰邊啊，更加冇咩驚喜。咁你塑造到即係黑豹個國家亞光達咁高科技咧，即係你冇理由仲係揸個咁樣，好似又有啲。特別能力嘅盾牌，但係蘇花都係一個保護性嘅裝置，跟住揸支矛，或者可能佢都會釋放激光嘅，我見到啊。咁但係問題咁啊，都係流於咁樣喺度劈。咁你連即係你咪揸啲你有啲戰飛船啊，咁你話講到自己咁勁，你話黑炮啊，咁你咪點啲機械炮都好啊，或者你揾啲大嘅整個炮台都好啊，即係你會有啲即係。高科技啲嘅武器㗎嘛，係咪就唔係流於總係刀劍互劈，咁呢樣又不嬲喺黑炮都鬧㗎啦，咁嚟到呢度其實延續咗嘅，咁喺入面就變咗美國隊長同埋冬日戰士都係變咗好似下巴一個好佢側邊二打六咁嘅角色，咁呢樣就慘啲囉。咁三來呢，我覺得如果你話當 Civil War 係復仇者聯盟 2.5 啦，咁大家都係想見到就係話世紀美國隊長就同 Iron Man 再次相遇，究竟兩個點樣自處呢？兩個人點樣面對對方呢？咁但係今次就好狠心地，兩個根本上冇同場出現過，亦都冇任何對手戲。咁呢樣我覺得即係叫做難得鋪排咗兩個男人嘅矛盾位，咁就真係有啲失望嚇呢、一點就嚇。咁啊，咁至於你話灰即係灰龍嘅改動咧，同漫畫唔同，咁我覺得又不嬲Marvel MCU 嘅電影都唔跟漫畫啦個設定，咁我覺得又唔係話即係太過反感嘅。原本佢又為咗個死亡女神啊嘛，嚇咁而家又話似佢原來真係為緊宇宙嘅，即係其實係反緊呢個人口膨脹嘅極致，佢係想 solve 緊救緊個宇宙，不過佢使用即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嚇，自亂世用重典嘅方法殺一半宇宙嘅人，咁似乎係塑造有肉咯。咁反而我覺得喺今集突然之間講原來佢對個綠女有咁深厚嘅感情呢一點，我反而就係唔鍾意啦嚇。你話佢改咗佢個毀滅宇宙個目的咧，我覺得 OK 嘅。咁但係你話突然間咧，因為你喺個復仇者銀河守護隊入邊，一來感受唔到啦，二來其實阿綠女由頭到尾都唔喺你身邊㗎。即係你講到阿千霸咁，原來心裏邊個位置咁重，咁你都應該會 take care 佢啊，或者你起碼都有好多嘢。 流露到啦吓，咁啊纯粹就话喂，咁其实之前特登整个咩幻象，又特登喺个 collector 嗰度等佢，其实个目标都系其实想搵粒灵魂石啫。咁呢个属于系一个有条件底下，其实条件交换嚟啫嘛吓。咁但系问题到你到搵灵魂石嗰下，抌佢落去嗰下，讲佢喊，又讲佢原来系哇，我今日失去咗好多嘢，失去咗自己嘅部下，失去埋自己即系个女咁样。咁样呢、這个好恶咯，我觉得啊，即系呢样又即系片面咗啲，亦都个情感位啊，真系未到嘅。咁而你问我咧，整体嚟计咯，若廉今次咧虽然好多人死，但系其实严格讲佢哋未死啊，佢哋其实系叫烟灭嘅啫，得唔得？就同之前 Netflix 嗰套戏都相若啊，即系一阵化灰咁样烟灭嘅啫。咁咧，其实除咗烟灭咧，实情死嘅人咧，真系得啊，即系真正肯定死就系阿雷神个守门啦，彩虹桥个守门啦。邪神洛基睇个势真系挂咗啦，咁第三就系幻视嘅啫，咁当然幻视系最惨啊，死两次啊，咁反而幻视同阿女巫嗰段情，我又觉得几到位，又兼最后咁样，哇嗰边对咳住，嗰边喺度挡住阿灰龙，而佢又顶住喊住，跟住讲咗有啲恩怨，即系讲咗好多说话，最后游说佢打爆自己粒石，咁嗰幕其实几好，咁但系最惨啊，哇 Tommy Boot 仲要死都喎，咁呢個我覺得幻視係贏咗嘅呢一 part 嚇，我自己覺得 OK。咁咁啊跟即係反而就係話除咗呢、這個其實佢哋係煙滅嘅啫，成個咁緊要嘅戰役入面其實都冇人係犧牲，亦都冇人喺個戰役入面真係死咗。咁我覺得可以描述得多啲，即係叫壯烈啲咯。因為而家係你煙滅係最後啫嘛，而且係同一時間全宇宙一齊 O K。咁喺個成個戰役入面咧，我見唔到有啲咩真係好緊急啊！你全部都係打走佢，打暈佢，跟住又阿哭嗰啲又黐咗埋石頭，跟住又打一個 power 紫色，咁人就飛走，咁全部都係咁啲一 hit 嘅啫，咁冇人會話點樣啊，擋住佢啊，跟住嘔血啊，犧牲啊，插住啊，好痛啊，再用力推住佢啊，咁啊或者頂住千八咁嗰類，就唔係哈哈一 hit 彈走，一 hit 彈走，呢啲咁單調又咁重複咯，咁啊呢樣即係描述多啲壯烈嘅犧牲，而又喺泰坦星嗰度其實都可以嘅，即係我覺得譬如銀河守護隊，你既然如果最後煙滅都煙滅咁多個，咁你不如你塑造入面銀河守護隊有人死嗰個，即係我覺得不嬲，即係銀河守護隊啊，我覺得能力上其實都唔係太幫到手啊。咁雖然你話螳螂女都好有用，咁但係你咪可能死咗藍妹又好，或者你死咗，其實嗰個德克斯啊最即係坦白講好廢嘅，同埋佢有啲功能重複噶嘛嚇，德克斯你大隻咁啊，大隻咪已經有哭啦。啦，系咪先？咁你话揸双剑格斗术警有六女啦，咁呢啲咪死下呢啲描述壮烈啲，真系自愿嘅牺牲，咁会令到成个即系个战斗场面，我谂感动啲咯。咁而家都系衰咧，所有嘢咧都好似真系即系除咗阿灰龙，其他啲人咧似系即系欠咗嗰种议程推动。就係、是、或者叫做即係世紀之戰，唔打就會死嗰種危險性，咁我就即係唔係感受到。咁而又係所有角色係有打，係有描述，係佢有能力上嘅展示。咁但係佢自己嘅心態、心路歷程，佢自己個心理嘅變化咧，其實都係薄嘅。咁呢個就係我個評價啦，得唔得？